老婆，我带你踏青吧。 老公，你太 out 了，今年流行踏红。经过春风的吹拂和海水的荡涤，盘锦的红海滩五月就红了，大片的滩涂有粉红的简鹏嫩芽土壤，真是美极了。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对了，在那儿还能看见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 老婆，就听你的，盘锦红海滩走起。这个春天不踏青，我们一起到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踏红。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 FM96.9，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大家好，我是雨佳。 场内场外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草长莺飞，桃红柳绿，今天是2018年5月5号，我们在北国全乡津南乐地房山区长沟镇的长走现场直播间，为您全程现场直播这次长走。您可通过 FM107 FM969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房山广电传媒网和下载掌上房山 APP 在线收听长走的全程直播。而且告诉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好消息，本次直播咱们既能听还能够看。关注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不管在哪里，在家里也能看2018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了。 同时呢，我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从8点钟开始全程为您直播本届长走大会的盛况，欢迎长走现场的朋友和用不同方式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本次直播的主要互动方式是微信互动，请您搜索微信号佳佳 OKOK 拼音，找到音乐加甜点佳佳进行互动。 是的，我们现场的直播间就在起点凯旋门这儿，是一个漂亮的长方形的玻璃房子，蓝色的色调非常的抢眼，您看到了吗？犹如蓝天白云定格驻足在2018的长走现场。所以在现场的朋友们还可以在经过直播间的时候挥手互动，让我们看到热情活力的你们，你们在哪里？现场今天呢也非常的热闹哦，有一些人转过来看到直播间了。Hello， 好，今天的现场呢，谢谢你们，欢迎你们，欢迎现场的朋友们。今天的现场呢，鼓乐齐鸣，人头攒动，方队呢是整装待发。现在是8点过8分哦，本次长走精彩的开幕式马上开始，8点30分呢将开走了。而现在场上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紧张的，但是呢有忙而不乱的，有条不紊的在准备着。接下来将会有活力四射的厉害了我的国主题热舞表演，包括手指点赞舞、中国很赞这些节目的表演。 那本届长走大会呢，总计大约有12000人参与，除了机关团体与社会报名的长走爱好者之外，还特别邀请到了金融系统及基金小镇相关嘉宾2500人，北京市徒步运动协会和体育界的人士有1000人，还有几位奥运冠军也来到了本次长走的现场。 是的，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的好哈，不热呀，是长走的一个好天气。现场的朋友们呢也都着漂亮的夏装和轻便的运动鞋，不过在这里温馨提示，请大家注意带好一些防晒的一些设备，还有呢要做好长走的各项准备工作。 好，朋友们，二零一八长走大会设有呢三大主题：改革开放四十年、基金业二十年、长走十年。根据这三大主题，在沿途对应设置命名了三条路线，就叫致敬之路、蓬勃之路、感动之路。在这三条路上呢，还精心布置了主题展示和供长走爱好者参与的互动环节。一路走来，一路歌。在三条路上的情况呢，将由我台五位美女记者在现场发来报道。二零一八年长走的主题口号是什么呢？就是厉害了我的国。本次直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超厉害的一位嘉宾，就是我区文化学者顾梦红老师。我们一起来完成第一时段的直播，有请顾老师。 大家好，我是顾梦红，我教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对房山的本土历史、乡土历史情有独钟。我上大学期间学的是历史本科，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利用闲暇时间走遍了房山的古塔古寺，查访了很多文物古迹，也出版过一些关于房山历史文化的书籍，在电视台文化纪事栏目做过一些节目，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那我们也热烈的欢迎顾老师哈。 欢迎你顾老师 啊。而且顾老师他有很多的作品与家，比如说他的散文集《秋色三分》，还有他的人物传记《赵匡胤》， 还有他的专著啊，叫做《房山村落文化》啊。 而且他也是土生土长的房山人啊，他是我区的青龙湖新开口村人。 是的，那顾老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可以说是阅历丰富、知识渊博。顾老师今年七十多岁了，身体硬朗，而且呢还多次参加了咱们的长走活动啊。 顾老师是吗？ 是啊，我从2014年、2014年、2015、2016、2017年参加了四次，如果今年要再走的话，就是第五次了。 走出快乐，走出健康。顾老师啊，我觉得您可以说是快乐健康的代言人了。今天到了现场，您还走吗？ 直播完了我还要走。 哇，鼓掌， 太棒了， 很棒。 是的，那一路汗水一路欢歌，我们的长走大会呢，自2009年开始到今年，已经成功举办整整十年了。这十年呢，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数字。那顾老师，今天您这一走啊，太有意义了。顾老师，今年的这个长走的时间路线呢，跟您汇报一下都没有变啊。那第十届长走大会的活动的时间呢，是从8:30到14:00，起点呢仍然是位于长沟镇凯旋大街的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前，终点呢是北京基金小镇国际会议中心，路线仍然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全程8公里，是一条环湖生态路线，基本是平坦路，适合长走新手和一家老小踏青郊游。第二条全程呢是16.5公里，一路湖光山色呀。具体的线路是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到东干池大坝，到水源头，到三座庵村，还到三座庵村柴鸡养殖基地，再到北京基金小镇国际会议中心就回来了。这个整个全程呢，涵盖了一些浅山和缓坡，适合常年健身和体力比较好的朋友走起来，大约3小时可以完成。感动之路呢，全程是21公里，这条路线啊，可不一样，它有弯弯的山路，是一条挑战体能的路线，可以释放潜在能量。一般人正常速度要走4小时，最长的路线呢是最有挑战性的，所有的朋友们要加油哦。 那朋友们啊，第三条路线的具体线路呢是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至东干池大坝、水源头、三座庵村、三座庵鳌头寨、三座庵村库脚沟到北京基金小镇国际会议中心。从地形上来讲啊，这21公里的长走路线涵盖了平原、丘陵、山地，能使长走爱好者们充分感受长沟泉水湿地公园“水在山中走，人在画中游”的惬意。而且呢，从景色上来分呢，这泉景、湖景、山景、田景兼具。坚持走完全程呢，经过每处认证点的参与者可以获得长走纪念品。 是的，这里面有一个三座庵头寨哈，顾老师您去过吗？ 这个三座庵的鳌头寨 是一个唐代的军事建筑的遗址。我们房山呢，一共有三座古代的军事遗址，一个是在峡岭顶的三角山三角城，一个是在东关上的古城，再有就是我们这个鳌头寨了。那是唐末后期有个刘仁恭，曾经在驻守幽州，这是他从涞水经过鳌头寨直抵幽州城的一条路线。当然了，当地百姓还相传这里曾经有清朝的窦敦在这儿驻兵。 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地方哦。那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常走。 这里是房山人民广播电台，房山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7兆赫，107兆赫，钟灵毓秀，最美房山，最美房山。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特普利墙纸坐落于房山区周口店，42年历史，始终致力于带给客户舒适环保的消费体验，因此推出了8小时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健康的服务理念。施工当天即可入住，8小时让你的家焕然一新。咨询电话400186-2228，400186-2228。 818818，租婚车就找818818，婚车直租，新人直接对车队，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电话400871-8558，400871-8558。 北京互联网金融安全示范产业园位于房山区岩村镇，产业园已经初步形成了，以风险防控为核心，以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系统安全为龙头，以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生态体系，通过产业集聚打造金融科技小镇，主动承接首都核心区金融安全产业外溢，并在保障金融安全上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互联网金融安全规范有序发展。产业园祝此次常走大会圆满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7FM96.9 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利海伦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房产大会暨第24届房山女科文化节，欢迎大家来到房山，来到我们的常州常走。还没有到达现场的朋友们，请您抓紧时间了。今天主办方将在地铁房山站的黎旺岗站，也就是首抗奥特莱斯，设置常走的专线车，报名人员可以凭常走图免费乘车直达常走大会总会场。发车时间是6:30至7:10，人满即发车。返程的专线车的发车时间是11:00至13:30。自行车 您可以乘坐917路917快，在长沟镇政府站下车，沿玉素大街向西步行10分钟，或者是公交站旁乘坐长走摆渡车，7:20到8:20到达我们的主会场。 嗯，抓紧了。如果您是自驾前往的话呢，要提前申请专用停车证哦，请凭证前往，听从交通引导。而且专用停车场呢7:30应该就已经关闭了，所以特别提醒走京昆高速前往常走大会的报名车辆，请从龙下路，也就是43号出口驶出，云居四路45号出口实行交通管制了，社会车辆请绕行。在这里我们倡导大家低碳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那在这儿呢，首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我的北京我的家》。 上的砖， 你的笑容像故宫红墙一样的暖， 手腕上跳动着你的世界，你的世界晨光里升起东方的鲜艳。 爱你就是爱过的表现，你是活力创新的源泉，创新的源泉。 你包容不同肤色和语言，你承载沧桑后的永远。 我爱你，我的北京，我的家园。我爱你，我的北京，我的家园。 祝福你，我的北京，我的。 让我们一起喊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听的这个背景的声音呢，就是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的现场。我们来听一听 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第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隆重开幕，吉祥的锣声已经敲响，让我们共同迈开矫健的步伐，走向青春中国，走向梦里水乡。华冠的员工们组成的志愿者表演队，那也请我们的表演队跟着我们的部队往前走，有请各位。我们各位所有千万不要拥挤，保持好间隔距离。请我们的旗队的朋友， 旗队的朋友，我们组织一下啊，我们旗队，我们站成一排，形成一个横背面，我们做一个人墙啊。我们现在有点拥挤啊，希望大家自觉一点啊。 大成基金和中国证券的朋友们稍次做停留。 随着呢，大家呢齐声的高喊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已经全员开走了。这一走呢，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豪迈，这一走走出了挥洒着汗水的豪情。喜爱长走的朋友们，大家一起走起来， 走起来，走起来， 我们参加长走的朋友要跟着我们的旗队方阵往前走，不要从两侧走，两侧没有路， 请所有参加场所的朋友走到旗阵后边。 水乡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走走走走啊走，越走越好，唱够你走水乡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大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水乡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走走走走啊走，越走越好，唱够你走水乡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越走越好，世界一起来，越走越好，大家一起来。 北京房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幺零七 FM 九十六点九为您全程现场直播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暨24届房山旅游文化节，我是佳佳。 大家好，我是雨佳。 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郭老师。 跟大家再次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顾孟宏老师。 嗯， 大家走起来。 走起来，是的，释放压力，回归自然哦。徜徉在美丽的长沟山水，展望改革开放40年的变化，收获积极念20年的喜悦，去捕捉长走10年的感动。这里呢，我们赶快有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方式，就是加加 OK OK 的拼音，加加 OK OK 的拼音，10个拼音字母就能和直播间保持互动了。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发来了微信互动的方式。 对，那除了我们的加加 OK OK 的公众账号之外呢，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还可以呢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房山广电传媒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呢，不论您在哪里，只要有网络，您就能够看到我们2018北京国际长走大会的视频直播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房山广电传媒微信公众号。 是的，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全方位的和我们多个不同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看到音乐加甜点，也就是加加 OK OK 的微信当中，一位不知不惑的朋友，还有利亚的朋友、严的朋友已经在互动了。我们看到你们的微信点赞，欢迎你们关注，继续来跟我们一起长走。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现场的话呢，也别忘了扫一扫我们这个直播间外面有这个码哈，也可以跟我们立刻第一时间互动起来。第一时段呢，我们的嘉宾是区文化学者顾孟宏老师。顾老师，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参加长走是哪一年？ 那是2014年。 嗯，当时是走了哪个路线？ 当时走了是16.5公里。 哇，怎么样？对不对？ 觉得还行吧。 嗯，还行。 啊。 嗯，当时您是一个人走还是和团队一起？ 我们有一个小的团队，那个龙乡律师事务所的刘永强律师带领我们大家一起走。 嗯，当时怎么想到要参加长走的呢？ 因为我们老年人啊，就感觉这个健身特别的需要，而且呢，长沟这个地方的山水非常的美，所以走起来心情也特别的舒畅。 说得特别好哈，就是我觉得您真的不像老年人，精神非常的，精神状态特别棒哈，精气神十足的。那顾老师，那改革开放40年啊、哦？ 对，顾老师啊，那改革开放呢已经40年了。那么今年呢，2018年呢是个特别的日子。那么您亲身感受到了咱们改革开放这40年来的点滴的变化，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是的。 好，我呢1948年出生，1978年走进大学校门，2008年奥运会前夕退休，所以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全过程，而且对改革开放以前的老百姓的生活起居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当时呢，我在农村，我是1967年应该是高中毕业，但是赶上了文革，到1968年回到了农村。当时的农村很苦啊，咱先说农民的吃吧，农民辛辛苦苦的种地，那么一年到头到了每年春节过后，大概就是这个时候3、4月份就没有粮食吃了，就要到生产队去借粮。我们全家7口人就借了一簸箕的玉米豆啊，然后我就偷偷摸摸到河北省涿州去买高价粮，拿去胆战心惊，让人家逮住了，那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爱人生小孩的时候， 嗯， 我们那个还没有出满月啊，他就跟我说我还没有吃了一做了一个月子还没吃到肉呢，我就到镇里去给他买。当时镇里那个肉站呢，一是要肉片，第二每天只卖80斤猪肉啊，排大队，等排到我那的时候卖完了，哎呀，我心里的这个难受啊。后来我们村的一个邻居匀给我半斤肉，那等于我爱人做了一个月子就吃了半斤猪肉。 哎呀，您心里那个难受啊， 难受 都是对家人的爱。嗯， 哎，过去呢农村有一句话叫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 那就是过年才能吃饺子。现在不同了，现在不但我们的饺子是天天吃，经常吃，而且大家看这过年的时候到饭店里订年夜饭，你不提前一两个月订都订不上了。还有的在自己家里边要吃海鲜、吃龙虾，现在很多咱们城市的居民啊，还要到山区去挖野菜。我们那个时候那个野菜是填饱肚子，现在呢是为了养生啊、什么环保啊等等。所以要说这个吃啊，那说不完。我们再说穿，那个时候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一件衣服要穿七八年啊。我1978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边的城里的同学很多，但是他们也穿补丁的衣服，那很普遍。 是的，但是顾老师，你看现在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待会儿呢我们还接着来聊，因为咱们现场的直播间啊也来了一位，你也看到了哈，刚才您说穿了、啊、穿了什么衣服，顾老师穿的是奥运服装，哎，特别棒啊。那我们赶紧跟大家介绍，在今天的现场呢，其实有很多的奥运冠军都加入了我们常走的队伍。这几位奥运冠军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是中国滑雪史上第一位世界冠军郭丹丹，还有2011到2012年赛季的 CBA 联赛总冠军孙明明，还有悉尼奥运会的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还有悉尼奥运会男子10米移动把冠军杨凌，北京奥运会跳水男子3米跳板冠军何冲，冬奥会首枚奖牌获得者叶乔波等等哈，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冠军在哪里？有可能你走一走的时候就能看到他们了哈。那朋友们呢？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也请到了一位冠军，那就是北京市青年副主席、世界冬奥会冠军李妮娜，有请他和大家打招呼。 谢谢大家好，今天看到很多人来参加长走的活动啊，特别开心。 您是第一次参加长走吗？ 真的是我第一次参加长走的活动。 哦，人生第一次哈。琳娜呢是辽宁人啊，曾经是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当家花旦啊，她获了很多的奖项。您的那个奖项真的太多了，比如说第一个获得世界锦标赛冠军的女运动员。而且您的这个空中技巧世界排名也是第一的，参加了2002、2006、2010、2014年四届的冬奥会，蝉联了2005、2007、2009三届世锦赛冠军，被誉为雪上公主。 谢谢 雪上公主，我们的娜娜来到了直播间啊。今天我觉得你身上还是那种冠军的光环笼罩着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现在第一次来到长走的现场，你可能也看到了长沟的山、长沟的水哈、也对房山也有了解，那您对我们房山长沟第一印象如何啊？ 非常好，因为我是出生在辽宁本溪，本身就是一个山区，然后在北京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平原，那么来到了房山呢就立刻找到了回家的感觉，就是到处都是绿色的植物，然后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氛围的。 刚刚有没有走两步？ 走了，然后一出去之后啊，就看后面好多人，然后已经把我们的冠军队伍都冲散了，然后我就没有看到大家往哪儿走，我就赶紧跑到直播间来。 带着刚刚那种走步如风啊，我相信冠军走路应该是和我们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不是感觉很轻松？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它的一个规律和一个专业的这种技术。那么走路其实看似很简单，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是真正想把路走好的话，还是需要去仔细的钻研一下。那么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可能大部分的运动项目是有相通性的，但是如果说这做专业的长走运动员，我们可能还要需要更多的去学习。 哇，你看看冠军就是不一样，长走都要钻研一下，怎么才能走得好？ 因为我今天看到好多很专业的参赛的这个大众，他们手里都拿着这种登山棒，然后备了很充足的水，然后带着防晒的这种装备，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比我们要专业很多。我们就带着一副好身体就来了。 那作为专业的运动员，能不能够给现场的朋友运动员 还是提一些建议和指导呢？ 其实不管你是跑还是走还是跳，做任何的体育运动，包括你做瑜伽，可能你在这个进入体育运动之前都要做一个热身的活动，就是把你的身体啊，就是这各个关节啊、肌肉啊，都全部的让它热起来，让它动起来，然后再去进行一种体育运动，这样就不会造成后面的损伤。 你自己个人平时也喜欢常走吗？ 我喜欢就是在小区里面散步遛弯因为平时现在工作很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做运动，所以只有晚上休息的时候可以去走一走。 现在你身上也是肩负很多的责任哈。 对，因为2022年就是我们的北京冬奥会了，像2018年的2月份已经结束了这个平昌冬奥会，现在已经算是北京周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然后有很多要完成的任务，为了在2022年的时候不仅把比赛办好，我们还要去拿到好的成绩。 那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为2022冬奥会？ 其实 全民都在关注。 对，其实运动队的话，其实一直都是在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些工作，然后也是总局也大力的去推广这个冬季运动，然后也从各个不同的优秀的项目上跨项跨界选择了很多的人才进来，然后呢也有各种的科技保障，然后说反正现在就是冬奥会冬季运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那么对于办赛这方面来说呢，我们其实并不是有太多的冬季运动的经验，我们有很多项目没有开展，我们没有场地，那这些都是需要去重新去建设。那么最近呢，我也看到冬奥组委经常是天天开会，然后邀请这个各个协会的这个主席过来，这个去看我们的场地是怎么建设去规划，就是每个组织都很忙很忙。 那是的，在这儿呢向您汇报一下，其实呢我们房山区的上冰雪运动呢也是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冰场啊，家长会送孩子去学滑冰，还有一些呢滑雪的一些场地呢都深受咱们市民朋友的欢迎，所以说这个冰雪运动真的是火起来了。 我觉得房山区真的应该重视起来这个冰雪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单位国家体育总局的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有好多同事都住在房山，然后我们的世界冠军郭丹丹刚才您也提到了，他也住在房山， 太好了， 对，有这么好的资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起来。 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景区啊都有这个冰雪的一些项目，有天然的一些冰场，包括刚才雨佳提到的，我看到，我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去长阳半岛哈、会看到很多的家长和好朋友，他们有冰球比赛，很专业，而且很多的小女孩就翩翩起舞，跟您一样雪上公主。 是，其实小孩子是非常喜欢动的。那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原来觉得体育运动少，完室外又冷，但是现在我们冰雪热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冰场也建设起来了，我们周边呢很多雪场也开始投入了建设，那么希望呢家长们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包括在夏天的时候，去让孩子们在冰场上在雪场上去展放自己的天性，他们其实要比我们在这个冰场雪场比你们啊对安全很多 那作为冬奥会的冠军哈，冬奥会马上要举行了，那您在那边的准备，还有对我们房山区这些冰雪爱好者有什么样的一个祝福和希望吗？ 希望我们都能够投身到这个冰雪的这种运动中去，然后也是作为我们国家对国际奥委会的一个承诺，我们要承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去参与一下，也就是支持我们这个向国际奥委会做出的这个承诺，我觉得是房山人民也有义不容辞的一部分。 那我们也要冰上冻起来哈， 对，冰雪冻起来。 像也祝福你们在冬奥会上取得好的成绩啊！ 谢谢 啊！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是， 今年我们这次常走有一个口号叫"厉害了我的国"，我想您可能也看过

到现在呢，很多农村的人在良乡、在长阳买了楼房，甚至呢，还有的人啊，到海南、到烟台、到这个日照去买海景房，所以这个变化那应该是翻天覆地了。 是的，从房子的变化上，住的这个场所的不断升级上面就能看出来，老百姓啊，生活变化了，太大了。而且农村都是新农村建设也是如火如荼，是吧？现在大家呢住的真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堪称几星级。 啊，对呀、啊。其实变化最大的呢，我觉得还是行。 哦，行。 过去农村农民的行是什么呢？一般来讲，日出而落，日落而息，在这小村子里边，上山去砍柴，下地去割麦，知道很少出去。那出去的时候，一般一个村子啊，能有几辆、十几辆自行车，大的村子有十几辆自行车就很不错了。到我1973年结婚的时候，还用的是手扶拖拉机呢，现在用小轿车还要讲牌子，什么皇冠呀、宝马呀、卡迪拉克呀，这很了不起了。 哎，我记忆当中有那个飞鸽牌自行车。 啊，飞鸽了，用那阵买自行车啊，还要票，光有钱还不行，你还得有什么？有证券，有工业券。 嗯，现在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地铁烟房线都变成无人驾驶了。你看看这个生活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出行方面啊。 对，出行方面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旅游。现在很多农民组团在国内各名山大川、海南、广西去旅游，甚至出国。你像我和我的老伴儿，那30多年前是农民。现在呢，我们也到国外去旅游，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走遍了。现在我们每年春节啊，连续4、5年了，到外边去过春节。 哇，日子完全不一样了。 啊、完全过去想象都不敢想象呢。 嗯，您说过去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可能岁数稍微长一点的朋友，都非常的有这个共鸣啊。 嗯、感 觉过去的日子和现在的变化，哇，简直了。完全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篇章。 对， 嗯，其实这是行啊。 嗯， 从我们 就是这个农民的这种通讯、这种信息的收听，过去没有，非常闭塞。 嗯， 我们小的时候是在屋顶拿个铁喇叭、铁皮的喇叭在广播，后来大一点，到了60、70年代呢，听收音机。 嗯， 最早是个矿石收音机。那现在家里边的电脑、电视、手机更新换代太厉害了。我就记得1976年的时候，我们全村人只有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 哦。 现在我们家里边的电视机已经换了4次了。 4次，现在是什么款？再也没有那个黑白电视机的位置了哈。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好像也记忆当中也有过，大家一说啊，有一个那个电视是什么呀，长什么样啊，然后还有点那个闪条，你知道吗？彩条一家还有那种，然后大家都搬着小凳子过去看，就一个地方只有一台电视机。而现在咱们家你看都液晶电视了吧。 对啊，天翻地覆。 嗯， 过去我有一个小伙伴，他看那个日本电视资三次郎，跑了4家人都没有看完，到人家家去看电视，人家这边很不方便，很不欢迎他。现在就没有这种场景。 现在甚至呢，在客厅里、卧室里都有电视啊，特别方便。 而且啊，您说错了，现在甚至我们都不看了，是吧？用电脑就可以看，用手机也能看啊。所以再也没有那样的日子了。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那种日子虽然很苦啊，但是有点苦尽甘来。现在就是觉得那个苦味吧，就留在记忆当中，让我们去铭记这种苦涩的滋味，然后去特别珍惜现在的这个甜甜的生活的这种蜜一样的味道。 对，经历过寒冬的人才知道春天的温暖，经历过苦难生活的人才备知今天的幸福。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不知道那个 BB 机您有没有使用过哈、啊？现在谁还用 BB 机啊？ 对呀、啊，所以这个更新太快了，家庭从安电话很费事儿，到现在呢、都免费安装，人家都不愿意安了，很多人都把座机撤掉了，从 BB 机啊到手机，手机一代一代的更新换代， 这就说明了我们已经走入了新时代哦。 想对你表白，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新时代。